很少买过漂亮衣服，生活的苦你从不在乎，总给我微笑把我鼓舞，未来的路我看得清楚，就用这一生为你追逐。我不怕再多苦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把你变成公主。如果你爱我是一场赌注，我绝不让你输。我没能把你好好照顾，你的美丽超凡脱俗，却很少买过漂亮衣服，生活的苦你从不在乎，总给我微笑把我鼓舞，未来的路我看得清楚，就用这一生为你追逐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给你快乐满足，用你的爱情伴我的豪情，我不怕让你。